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大家翻嚟第二節嘅《浩浩汤汤》，我哋繼續講金命啦，好嘛？ 好。 啊，頭先講到咧，就係北角村嘅，即係我嘅童年啦，嚇咁啊，講到入邊咧有啲風車樓咧，就風車樓咧，或者補充咗少少咧，就係入邊咧一層咧有應該係六火至到八火嘅，嚇咁亦都個户型咧，亦都係同其他大樓嘅户型差唔多嘅。咁好處好玩之處咧，就係廚房係對廚房嘅， oh. 即係我記得我阿嫲嗰陣時煮餸咧，係同對面，喂、哎、有冇鹽啊？咁樣就 即係隻手去對出嚟攞到嘅， 咁又唔夠長，不過咧就係大家煮 嗌到啦， 嗌到曬嘅，咁啊呢個好開心嘅。好，咁啊或者睇下一張啦， 睇下仲有咩 金名係啦。 啊呢、這個呢、這個嗱，如果係 Hong Kong U 呢個香港大學。舊嘅圖書館，即係新嘅圖書館咧，其實而家你仲係見到一個小角嘅喎、因為佢新圖書館其實喺呢個舊圖書館嘅一部分係改建嘅，咁同埋咧，而家喺我哋幅相嘅前邊咧就起咗個新圖書館， 即係呢一個係冇拆到嘅， 冇拆到，其實好複雜，我自己都去 Hong Kong U 喺度睇過呢嚿嘢，我覺得佢係拆剩一部分嘅樓板，然後咧。就唔係成個拆曬，然後再駁翻新嗰棟落去嘅、因為而家你仍然去 Hong Kong Library 咧，一入去轉左咧，其實有個有幾間房嘅 Ground Floor 嗰度有間佢一個電腦房咁樣嘅而家唔知仲有冇電腦房啦。咁、其實就應該係呢棟嘢個一部分嚟嘅 好，下張唔該。 睇到佢都有啲 signature， 有啲設計啲風格啊！你睇到佢個屋頂啊，嗰陣時其實等間我哋再睇有幾個建築師都好興呢啲，即係 玩呢個屋頂， 玩呢個屋頂嘅設計啊，係啊係啊，咁啊 嗰期好興嘅， 嗰期好興，都係有啲 Kobu 嘅影響啊，我覺得都係、 我記得我小學都係咁嘅。 咁前面有個水池，即係佢全部一啲室內外空間連貫性個氣氛好強。咁室內都係好有趣，有啲 double height 嘅 space， 可能睇睇下一張。 呢個望到已經係咯，即係有啲空間係 下一張唔該。 下一張唔該嚇。啊呢度睇到啦嚇，個圖書館佢，咁佢又好多嗰張相嘅左手邊睇到有啲好多玻璃嘅，其實你頭先第一張嗰個立面都睇到 嘅，即係左邊嗰度就係睇書嘅地方， 係啦， 就好高嘅，係 啊，即係而家我哋冇咗嗰啲叫做嗰啲拉櫃統計出嚟嗰啲叫乜嘢？ 卡，index card 啊，而家冇咗呢回事啦，但係你睇到嗰陣時好多空間都係擺。 其實咧，即係講翻而家現代嘅建築啦，而家我哋嘅中央圖書館啦。 氣氛仲差距好多， 仲差過而家呢個幾廿年前。 喂，我應該搞個 topic 講香港十大最差喎。 我其實以前講過，我可以再講多次，再鬧爆佢咯。 哇！呢個真係，下一張應該睇到多啲。 下一張 啊，呢個嗱， 呢個就係改咗嘅一部分。 係啦，一部分，聽眾睇到一部分，呢個喺後面嘅應該。 呢個應該係上面後加咗兩層。 係啦。 下低就係舊嗰 舊嗰部分，佢仲有啲鋼窗嘅，以前好興鋼窗嚇。如果即係如果係啊，鋼窗其實 鋼窗， 我唔知你哋，我老過你哋少少，你知唔知嗰啲鋼窗點樣夾塊玻璃嗰度？ 啲泥灰啊嘛， 銅油灰嗰啲叫銅油灰嗰啲叫 油啊。我細個成日揾， 好似手指刮到啊 嘛，成手都 係銅油灰啊嗰啲叫。 油即係啲油灰壓咗之後咧，油咗佢。 係啊，油咗佢㗎。 油咗佢之後會變色㗎嘛，跟住乾咗之後就裂開。 裂開係啊，即係你睇到嗰陣時候，佢哋都係用呢啲技術，銅油灰真係都係防水啦。簡單嚟講， 幾好 啊！鋼窗靚就係靚，就係好多時候溜瘦好多，即係比起而家女。 但 係 咧，真係頂唔到風， 頂唔到風， 頂唔到， 一打風就真係入水。 佢冇 gasket 啊嘛，即係冇嗰個擋水嗰嚿嘢啊嘛，係 硬 碰硬噶嘛。 個窗通常係點㗎？即係對咗佢有支棍㗎嘛，有支棍有三個窿仔，隔咗之後篤住咁樣嚇。 我中意，我記得 喺邊度睇到咧？喺 PMQ 啊 ，PMQ 都係佢咩？ 懷舊， 佢懷舊喺度，可以睇到。 好啊，我哋睇下下一張。呢個係下邊嗰個即係升高咗一步，即係。 灣科佢係通嘅，其實係，即係佢好多開放空間嘅。 這個好創新㗎喎。 係啊係啊，即係 lift up 咗個灣科啊，好似匯豐咁樣啊，係嘛？即係而家我哋當然去一個功能性唔同啦，咁而家我哋起樓梗係盡量最大化嗰個 地下， 地下 咁，但係咧 價值最高，佢啊好似學校咁樣。 你要睇翻佢嗰個地方係個 function 啦，啲學校啊好多 學校可以咁樣操場 gathering 啊， 即係好似 in 即係呢個 cover program 咁樣。好啊，我哋睇下下一張。 啊！呢度 要呢個就係蘇屋村嚟嘅，應該係啊。嗱，蘇屋村又係一個Eric Cumming 嘅 design。 嗯， 其實咧 ，Eric Cumming 咧，佢又 邊個先啊？ 佢做 master plan， 佢做 master plan 嘅， 北角村先。 應該係北角村先嘅， 北角村先嘅。佢做 master plan， 然之後就揾咗幾個職師， 幾間大職師樓。即係佢嗰陣時，我哋聽翻啲前輩講，佢個人就即係有啲 佢做唔曬， 跟住或者佢。甚至話佢唔想做咁多， 唔想做， 係啦，咁不如搵一班人嚟一齊嚟搞啦，即係佢就做 master plan architect， 佢就自己好似有幾棟係佢自己，咁又搵咗司徒偉啊 ，L&O 啊 ，Charles and Lee 啊，即係當時最大間嗰幾間，就每人分開幾個 block， 雖然而家拆咗啦嚇，但係如果你係幾個，所以你睇出嚟幾個樣嘅，係 啊， 係啊，都係睇出嚟係有 slab block， 有啲 tower block。 有個Y型嗰個最有型 啊！其實咁樣好啊，唔好成個屋苑都一個樣啊。 唔係咁，所以而家我哋咪成日講翻鬧得政府嗰啲 嚇 ，Pika standard design 多啊嘛。咁你睇翻點解好似以前啲人智慧高啲？ 其實唔係智唔智慧高嘅，即係其實嗰個建築技術亦都冇而家咁樣，你冇做唔到 Pika 噶嘛？以前係嘛，做唔到咁高水平嘅 Pika。 其實得，不過以前香港做唔到啫，外國有 Pika 嘅。 哦，係。 咁60年代都有 Pika。我哋睇下下一張。 好啊。 冇啦。哦， 但係可以 金銘嘅喎。嗱， 會唔會講多少少 啊？我就好想講下金銘咧，其實佢嗰個生平。 嗯， 因為咧，我初初入行嘅時候咧，已經有人同我講啊，哦，佢啊，即係屈死嘅，屈病， 最尾 一鑊俾個香港個大財團， 某個大財團 搞倉咗㗎，可唔可以講佢嘅呢個 story 啊？ 即係我都係啱啱入行嗰時都係聽人哋講嘅，基本上應該就係一個即係做建築師嘅悲哀，即係話佢咧就應該係做海運大廈， 嗯， 海港城， 海港城係佢畫嘅， 嗰個地積比率咧用唔曬，但唔係話用唔曬幾個 percent 喎，係好似係話少數點後嘅喎，好似話 我睇過，好似佢話佢係而家，譬如你見到海港城咧，凹咗落去，有個位凹咗入去嘅嘛，佢講嘅係嗰一個位嘅，係啊，我睇過啲資料，好似係講嗰一個位，唔知點樣你凹咗落去少咗，就係起少咗嗰一橛，係。 咁佢結果咧就 俾阿包玉剛 官司前身， 係 好可惜，官司前身。 官司係好似去到九十， 去到枢密院判佢贏嘅喎， 判佢贏，最後佢贏。 係啊， 佢嗰幾個 partner 都過程中已經全部都 sell 曬， 死曬， 得翻佢。 佢咁啊，嗰陣時去到九廿幾歲，但係間公司都 dissolve 咗啦。 就係因為呢樣嘢。 唔係，嗰陣時其實都慢慢都第一係衰落啦，第二就係其實即係嗰個年代都好多新興嘅建築師，即係上場，咁所以佢就 97歲嗰度， 係啊，都咁佢年紀又大啦，咁所以佢自己就即係都退休翻英國。但係嗰個 case 咧，其實就對我哋講影響好深遠。係，即係而家有時我哋案例嚟㗎嘛，係啊，直情係啊。自然我哋有時都講起，喂，有時同啲做嘢都會諗啊，都講起，喂，我哋有冇maximize 曬所有嘅設計啊？ 有冇炒到盡？ 有冇炒到盡啊？ 你有冇研究過究竟佢係點樣打贏，或者係？ 哇！嗰份判詞 有冇 咁厚喎？ 因為我 法律文件冇詳細去睇，你冇詳細去研究啦，係冇詳細研究啦。 唔係，即係我又覺得，即係俾個客人玩佢咯。即係你譬如喂好多時而家都仲有好多 development 係用唔曬嘅 JFA， 咁之後可以加建少少嘢啊，或者係即係個屋頂度加少少嘢啊，有時係唔需要用盡㗎嘛，真係係咪？咁我唔知金銘係咪覺得唔需要用盡而炒唔盡啦、啊？ 定係佢個 agreement 係話我應承你一定炒盡，而佢唔去炒盡啦。 唔係個利益，個利益嗰個係咪真係去到咁？ 因為我記得當年海雲大廈都係商場嚟嘅啫，你炒盡少少，即係炒剩少少都唔係一個大嘅咩問題嘅，我覺得。 海港城。 海港城一出嚟就係商場， 一出 都係商場嚟㗎啦，係啊。不過呢啲就好難追究出嚟。 即係我聽翻我就覺得係個財團玩嗰隻先嘅，絕對係啊！你可即係 一定係咪？喂，爭我咁少，即係你大家其實好多時做嘢， 佢一定有啲嘢， 你都係大家講個信任，冇理由爭我少少。 一定係有啲嘢佢激嬲人，如果唔係冇理由即係玩到佢咁。 講翻轉頭，佢就個人嘅生活多姿多彩之餘，其實我有時覺得佢啲設計都其實好經典，即係其實有啲我哋頭先冇相 show 出嚟咧，仲有幾棟，譬如喺呢、這個澳門葡京啊， 啊係啊葡京啊， 嗰個著有啲唔似著龍嗰嚿嘢啊， 著龍 係啊，嗰、那個著龍， 而家仲而家仲喺度啊，冇啦冇， 有 葡京 有舊葡京，唔係新葡京，舊葡京 嗰個風水陣嚟㗎嘛， 仲有一個就 我記得邵氏咯， 邵氏 佢我見到佢即係佢譬如葡京啊或者邵氏嗰個。Main building 佢玩嗰啲窗咧， 係唔同形狀 啊 ，plastic 嘅玩到係啊，成個設計係。 仲有油麻地嗰個信義係咪啊？ 信義會 嗰個 church， 嗰個 church， 仲有有一個香港有個旋轉餐廳，你哋知啦，中環嗰個 哦，嗰個係啊 ，Furama 哦 ，Furama 都係佢設計 ，Furama 都 係 Furama 係啊，所以佢即係。點解嗰陣時諗到旋轉餐廳呢樣嘢，我都覺得過癮啦，係咪？即係有啲古靈精怪 idea 就咁樣走出嚟啊！真係，咁啊啲設計其實我都覺得幾獨當一面，好有趣，真係好有趣。即係舊機場都係佢喎，啟德機場， 啟德機場 都係當然佢就唔係，即係佢又唔係設計師，因為機場其實 好 specific， 好 specific 嘅，係啊，即係佢係 executive architect， 香港 executive architect。咁但係佢都做咗好多，即係都要 credit 佢做啦，即係機場都係佢香港 佢間公司冇公司 carry on 或者係 冇啊， 即係一九十年代係咪九十年代初就 公司可能去到八十年代中。其實香港好多而家好出名啲建築師都係去嗰度做過嘢， 做過嘢， 都係做過嘢㗎，係啊係啊，好可惜，係啊好可惜，即係佢其實佢個作品佢個生平絕對可以出一本書啊， 係啊，不如就我哋嚇籌備下， 籌備下， 可以講， 但係而家留低嘅。最主要，譬如嘉蘭嗰就冇咗啦， 冇咗啦。而家留低嘅都唔係好多， 唔係好多啦 ，真係。 邵氏都好似話要， 邵氏係三級好似建築啊，唔係咁，唔係片啊。 邵氏已經即係唔會發展， 唔 知自己地，即係佢哋自己個 signature building。 因為好多戲喺嗰度， 醫院 係 扮攞景嗰度攞景啊， 幾有趣嘅 嚇。係咯，好咁啊嗱，金銘啊講完之後咧，我哋講講下一位建築師啊。不過我哋剩翻一分鐘，不如我哋好快咁講講佢嗰個生平先好嗎？好，第七章啦。 下一位咧就其實有一間公司嚟嘅，兩個人，一個叫做周耀鏈，另一個叫李麗芝。咁啊。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到啦，香嗰陣時香港唔係咁多建築師嘅，有啲係結構工程師，即係可以入職嘅。咁啊，周耀連其實係結構工程師嚟嘅。咁啊，李麗芝啊 ，Richard Lee 咧，其實就係一個喺英國讀建築學嘅一個建築師嚟嘅。咁啊，呢間就好真係好 local 嘅一間 firm， 即係戰前三十年代已經有佢哋見到佢哋嗰啲作品喺呢啲 list 嗰度出現㗎。咁啊，我哋係咪要留翻下一節？ 好啊，下一節翻嚟再繼續啊。 好啊。